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北京，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邀请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支秀毅教授，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综合化的个性治疗。那么一旦罹患肺癌，现在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和药物有哪些特点，包括最新的靶向药又有什么样最新的发现，今天呢，我们会和支秀毅教授继续来进行交流。支秀毅主任医师、教授、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肺癌中心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防控与科普部部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癌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科普部部长、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肺癌防治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专家组组长。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对于肺癌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那在所有的治疗当中，因为我们上次请您给我们详细讲过了，但是今年好像新变化，就是这个三代靶向药进医保了哈。相信您也关注这个方面的， 是是是， 老百姓也非常的关心哈。就这个三代靶向药效果据说特别的好啊，然后能在医保的 cover 就是负担这个范围之内，很多人就想说，哎呀，支教授能不能直接就上三代啊？这个可能很多患者也去问您了哈。 对对对， 这个您怎么来看呢？ 确实啊，虽然我们去年做了一系列访谈。啊，而目前针对肺癌的治疗，我们不能说用日新月异，但是呢，可以说月新年异的这种描述是不为过的。啊，这里就这一两年出现的免疫治疗，这一两年出现的靶向治疗，而且是新一代的靶向药治疗，而且新一个靶点的靶向药物开始上市，啊，这是给我们医生很好的一个武器。也是给病人一个很好的消息啊，所以这次能够在整个国务院发改委支持下，就是第一把最新的抗癌药在海关那儿先降低关税。那第二呢，加速政府谈判的速度，能够尽快进入医保这也是好消息啊，因为很多的病人说实话说惧怕肺癌，恐惧肺癌，不仅仅是因为我得了肺癌怎么样。其实也恐惧后边那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那现在更多的一线靶向药在前年大前年早就进医保了。那毕竟吃着吃着又耐药了。出现了二代三代的这种靶向药物，要不进医保也吃不起。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通过国际的临床研究还是中国的专家引领的多个国家参加的临床研究，还是我们自己的临床研究能够证实三代靶向药物对整体肺癌的治疗效果也相当好。那现在呢，能进入医保以后，我想至于是说我直接还是先用一代还是直接就用三代是这也是两个我们医学界的两个建议如果说都进医保了这个三代靶向药如果有这个两靶点的优势又能够延长就是所谓直接用一代靶向药物就出现耐药这种情况的时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就常规而言因为现在很多已经确诊的肺癌患者正在吃的一代药是吧，我们其实更多这个喜讯是对那些已经吃上一代的了又吃了一两年了十几个月了至少让他们心里很踏实即使这个药出现耐药我有三代了这是一个针对这样的。至于说初治的病人一个就是晚期的病人通过基因检测说 EGFR 基因突变 然后到底吃啊这个哪个药， 嗯 啊，我们目前这是我的病人，我还建议他先吃一线用药， 嗯 啊，因为一线用药更多的人也是一两年两三年啊，甚至还长的时间，什么出现耐药以后让觉得手里还有一个有个小猫有个混儿啊，有个靶向的武器，我认为这一点还是常规的，是未来我们规范怎么做。但现在呢，新的研究呢，就生产三代靶向药的这个厂家和我们的学会协会和专家啊啊临床机构也研究出它用于一线也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所以这两个效果我认为对于如果现在刚刚出治的晚期病人，两个是给病人多了一个选择而已。啊，而针对正在吃一代靶向药的人，让他心里有个底儿啊，如果这个药耐药以后我还有药。那第三个以前可能就是 ABC 三个靶点都有药物。D,没药， 嗯 啊，今年呢，针对 D 靶点，我们的 RET 基因， 嗯， 哎，它也出现了药物了。那我更坚信，如果明年后年 A B C D F 几个靶点上每个靶点都有药， 嗯 啊，你可能 A 靶点 EGFR 没有突变，哎，但是 RET 基因突变， 嗯， 我们有药。然后 ALK 突变，我也有药， 嗯 啊，所以这两年的好消息就是在 ALK 这个靶点上， 嗯， 啊有了靶向药，而且一代、二代、三代都出来了， 嗯 啊，针对 RET 也就一代的靶点药物也出来了， 嗯。 啊，所以可以说目前如果通过我们这次防啊抗击新冠防控的措施，有了 CT 的应用啊，发现更多早期肺癌，让我们临床治愈。 嗯， 然后那些晚期肺癌除了化疗靶向手术免疫以外， 嗯， 我们这些新一代的靶点或新一代的靶向药物也能加入到我们综合治疗大家庭里面来， 嗯， 可能给我们的医生更多的选择， 是 给了我们的患者更多的福音。 是，而且这个首先是医学的进步啊，其次是咱们国家政策，因为我据说原来一个月可能几万块钱，进入医保之后可能几百块钱就能够把这个药品的负担下来了啊。 对，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就是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就是对于一个肺癌的患者确诊之后，其实是不是就是手术、药物、化疗包括靶向治疗应该是全方位来进行评估，到底哪个最适合他，是吧？ 对啊， 嗯， 其实我们现在所推荐的啊，希望就是这一个病人在这儿治病，啊，他已经有外科、内科、放疗、中医这个团队在为他一个人服务，啊，在整个病治疗计划中就贯穿着整体多学科的治疗的这种方案在里边了，啊，我们叫做一个排兵布阵，是先做手术啊，先做靶向啊，如果没有靶点突变的人，我们先做化疗啊，再做手术，手术完以后的病理又送病理，病理又告诉你哪个基因突变。然后我们又选择术后辅助的用药，所以现在我们更强调多学科综合治疗啊。其实我在二十年前啊就成立了啊这个肺癌中心，包括内科外科啊。去年我又在清华大学又成立这样的平台啊，也是多学科，有影像科、检验科、病理科、胸外科、呼吸科、肿瘤科、放疗科啊。现在我还把这个全科医生能加进来，如果这些都在一起来。呼吸科是有专业的， 嗯， 你搞哮喘的， 对， 然后我搞这个肺炎的， 嗯， 然后哎，我是搞肺癌的， 嗯， 好，呼吸就肺癌也是呼吸内科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 专业， 胸， 嗯， 外科你是搞肺癌的，搞食管癌的，搞纵隔肿瘤的，搞外伤的，搞移植的，也有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更推于这二级学科的建设， 嗯， 我都是胸外科，胸外科您上午做了三台手术，一个肺癌，一个食管癌，然后第三个还是外伤， 嗯， 那你说谁去研究肺癌？啊，特别在很多的医院现在，还有20-30%的医院，胸心血管外科，啊，为了这个绩效也好，为了整个医院的这个人，有可能人才也有因素哈，一个科20张床，又治心脏外科做手术，又做肺癌，又做食管癌，又做肺移植，还做什么这些这都有，综合肿瘤都有。其实我们也希望随着这种肺癌的发病这么高，我们也希望借鉴乳腺科的经验。人乳腺科的医生就是乳腺科， 嗯， 甭管内科外科，我就搞乳腺， 嗯 啊，别的我都不搞， 跟甲状腺就分开了，是吧？ 对啊， 原来有乳甲外科， 对啊，而现在是肺癌就是专科医生太少，啊，所以我们即使是专科医生也没关系啊，我们请相关的学科要一个礼拜有一次多学科的讨论会， 嗯， 啊，一个月有一次疑难病例分析会， 嗯， 啊，这种推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如果说啊，我们社会上呢啊，我们听众朋友们中说我得肺癌了。啊，以前啊说别病走三家，我们这一院就行了， 啊，什么到了协和了，到了301了，到了肿瘤医院了啊，其实啊，即使在一个医院，对一个疾病的治疗的医生观点也不一样，不同的医生不一样，不同的科室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如果说只要治疗上确实你还存有疑惑，啊，我们就应该啊，就是两个医生，啊，或者是两个医院的医生看一看，你心里也能够给你一个在决策时候给你个帮助。 是。 那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国抗癌协会，啊，中国癌症基金会。我们也希望把目前治疗肺癌的指南呀、规范呀、共识啊，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给百姓。别一看全是博士猴的话，一看全是英文，老百姓也看不懂，只能听啊，我们张大夫、李大夫、赵大夫的了。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年出的一系列图书，啊，比如中国肺癌指南的这种肺癌的科普版，这样一看，哦，原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也希望在通过2到3年的时间。把所有癌症只要你能制定规范的我们全给翻译成普通话，只要你能够有专家声音的我们全有患者看得懂的患者读本啊，作为这个中国抗癌协会和中国癌症基金会的科普部部长啊，我们正在组织全国的专家啊，百名专家在做这项工作。 哎呀，太好了啊，这个以后我们的听众除了听广播之外啊，能看到这样的 书 哈，通俗易懂的哈， 对对对，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福音。志教授，就像刚才您说的哈，就是我们对于肺癌的这个诊治哈，过去说个性化的精准，然后但是现在其实个性化的精准的综合治疗是不是更贴切一些？ 是啊啊，其实不管怎么说，现在得肺癌的病人还更多还是50-60岁、60-70岁啊、70-80岁的老人啊，还是占主要主体。而这些60岁以上的啊，他在得获取知识的年龄时在40年前，20-30岁啊，那时候知识，可是40年前的肺癌治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是， 可是他已经根深蒂固了啊，手术我不能做，刀口太大啊，药化疗不行，毒性太高啊，靶向药也没效啊，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的外科手术已经越来越微创化，以前的手术切口40厘米， 开胸的啊， 30厘米、20厘米啊，然后还断肋骨。那现在可以说，几乎95%以上的医院、科室、胸外科都变成了胸腔镜手术。有那么大的切口，换成这么小的切口啊，甚至呢，我们就换成这跟手指一样粗的两个洞，这边放光源，这边放操作。手术后以前要住3-4个礼拜，就我刚上班的时候，啊。我第一台手术那时候我在长安医院80年的时候，那这病人真得手术后恢复小一个月 、啊、 等我到了通县胸科医院的时候，那时候也得要开正式架条一个月，然后修至少修2个礼拜，这种痛手术痛才能过去。所以病人其实不光惧怕的是肺癌，还惧怕肺癌的手术带来的巨大创伤和终身的疼痛。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的微创外科手术今天手术明天下午就可以出院。 这么快啊， 就24小时，其实48小时出院居然占到80%以上，2天出院了啊，所以小的创伤快速的康复，住院时的缩短也给病人战胜信心啊，战胜疾病的信心，增加了一个正能量。那另外一方面，化疗也还有更多的这种靶点啊，我们有这方法学，就治疗肺腺癌的，治疗小细胞癌的，治疗肺鳞癌的，只要不同的细胞类型啊都不一样。那同时呢，以前化疗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白细胞下降这种毒副作用，都有相对应的药物了啊。那天我说，别说让您吐了啊，湿的了、干的都吐不出来，还有这药了以后 是 啊，再加上正蠕动的这种药，让别人有食欲啊，让别人能接受化疗。而现在目前啊，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把传统的化疗再加上免疫的话，这种一组合，海陆空嘛。我们这可能不是海上，不要海军了，陆军跟空军合作啊，杀伤敌人，这种方法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而且在临床看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患者获得了最好的临床获益。而放疗以前也是跟着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突，那现在精准，啊，这是个烟筒啊，这个导弹直接从那烟筒下来以后到地下3层，把癌细胞炸死啊，所以现在放疗技术也越来越精准。以前我们知道放疗要出现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心包炎、放射性皮肌炎，那现在这种技术把这些教科书里写的那种副作用都已经看不见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啊，更多的百姓像相信我们的航天飞机，相信我们的地下的那种潜艇， 包括就特别相信我们手中的手机。 嗯， 以前就是这拨呀， 对，只能打电话啊， 以前还是摇啊， 对， 但现在只要你打到世界任何角落，他只要有这个电话能接，打给谁都能接啊。就这样的高新科技已经应用到我们的肺癌的诊断、治疗、康复领域了。 嗯，所以现在医学在进步啊，就是有很多大夫都说，过去说五年是之前是老技术，现在可能一两年之前也是老技术了，是吧？ 对， 都月新日益的这种变化。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支教授所介绍的这些肺癌的治疗方法当中找到信心啊，及时的跟医生继续沟通，针对个体化的治疗，我相信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治疗，是吧？ 是的。 嗯，非常感谢支修义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 好的，一定。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暑假结束了，新的学期开始，广大学生呢返回校园开始紧张的学习工作，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之下给广大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学校卫生环境，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的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给我们来谈一谈和学校疫情防控有关的话题。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您看暑假结束了哈，新的开学已经开始，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关于学校疫情防控的有关话题，学校开学前其实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暑期结束了，开学了，那个学校要做在疫情防控方面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制定并动态的优化防控工作的方案和应急处置的预案，落实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等传染病防控的两岸九治的几项措施，二是对校园的环境要进行全面的卫生整治，对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体育运动场所、图书馆、卫生室、保健室以及卫生间等重点场所要进行彻底的清洁和通风换气，对校园内使用的空调通风系统和公共区域内物表进行清洁和消毒，对那个还有第三个就是加强对饮用水的管理，按照学校及特殊机构饮用水设备设施维护的有关规范的要求，做好饮用水机的维护管理和水质监测。第四个是根据师生员工的数量，结合应急方案做好口罩、消毒用品等常用的疫情防控物资的储备，注意物品的有效期，储备的数量一般不少一个月的使用量。第五个是在校门口就近的地方要设置临时的等候区和隔离观察室，并配备相应的防疫物资。 那开学之后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啊，做好这个疫情防控措施呢？ 这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一是要落实好主体责任，按照两岸九治的传染病防控的制度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有关要求，要压实学校传染病防控的主体责任，落实各项防控的措施。二是要做好入校排查登记和校园的管理，实现校园相对封闭管理，做到专人负责，区域划分合理，人员登记排查记录要齐全，师生员工进校门的时候要佩戴口罩，查验身份并测量体温，来访人员还需检查健康码、行程卡并进行登记，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入校的时候若出现发热、干咳、咽痛、流涕、腹泻、乏力，还有嗅味变化、肌肉酸疼等症状的时候，应当由专人带到临时的等候区测量体温，及时的联系学生的家长，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处置。第三个就是坚持落实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度，落实乘务检制度，做到传染病的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对因病缺勤缺课的这个师生员工啊，要密切的追踪诊断结果和病情的进展，严格执行复课证明查验制度，做好登记排账。 那在这个校舍哈、以及校内的公共场所卫生方面，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在这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 就是要每天要巡查重点的区域，做好学校室内外环境的监测、卫生清洁和消毒消杀的工作，每日按照要求进行通风换气，增加对重点场所地面和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洗消毒的频次。有寄宿学校的这个学生啊，要加强学生宿舍的出入管理，凭证出入并进行体温监测，严禁外来人员入内，按照相关的指引和管理方面的规范，做好宿舍里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保持卫生间的清洁，做好垃圾分类。学生及宿管人员每日都要进行自我健康监测，测量体温，并观察注意观察一些有没有其他的可疑症状，当出现发热、咳嗽等其他可疑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报告。另外就是要加强健康教育，学校应当将新冠肺炎疫情和冬季常见的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等纳入健康教育的内容，跟家长要进行密切的协作，学家校共育，共同保障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